好消息，好消息！海南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0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地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献上力量给予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这个周三夜晚最暖心的问候。一首经典老歌，一份心情故事，告别白天的喧嚣，就让我们在这里把心情放松下来吧。要听到的这首歌，张学友的《三天两夜》，这是许常德作词的一首歌曲，收录在张学友1997年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专辑当中。 早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情，诺言对你我不介意，除了挥霍着情绪，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只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所谓。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三天两夜，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离别时别再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恨悔。知道这段感情是一段假情，诺言对你我不介意，除了挥霍着积蓄，等待即将到来的结局，幸福它慢慢凝成泪滴。只要体会，不必了解，明天的空虚寂寞交给时间去收尾。三天两夜，如果缘分就这么一些，莫怪我给你的爱给的那么直接。三天两夜，只求灿烂不期盼永远，离别时别残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恩惠。三天两夜，就算难不去盼永远，离别时别残留难舍的词汇，对我就是种恩惠。 勇士最巡回演唱会成都站将会在9月22号在双流体育中心体育场开场了。哇，这个消息有多少人听到之后会欢呼雀跃呢？谢谢的歌声来自谢春花，我从崖边跌落。 当你选择拉远了距离，就成了自私做的决定，想破天际飞去， 还想到海崩塌的回忆，无时无刻袭击我的心，痛得不能自己。 我是你以为把这一座城市抛开，只可以承接伤害，却不明白我需要你的爱，不管多少阻碍， 我做什么未来， 不管明天会怎么安排，我会用眼泪洗去所有的不堪，狠狠地把心脏撩断，深深地把一切重来，我需要你的爱，尽管尽量伤害， 我想坠落悬崖， 仿佛把地方可以逃开，连同那些谎言败笔活埋，当心碎成一块一块，当泪碎成一段一段，我会等待你的爱。还想到海崩塌的回忆，无时无刻袭击我的心，不能自己，我是你， 我是你， 把这一座城市抛开，只可以承接伤害，却不明白我需要你的爱，不管多少阻碍， 做什么。 一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恍然无奈，淹没尘埃。 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了，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一千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也等了一千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没有谁解开灿烂千年的寂寞。 现在是21:14。这里是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品味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河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爸，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 低钠低矿化，天然弱碱性，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订购电话400-001-8889，400-001-8889。万户金豆就万家，健康相伴你我他。 香烟发生活，想象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有时候梦想这个词会让人产生幻觉，好像就意味着要红，要大红，要大红大紫，要改变世界。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机遇，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际遇。曾经有位书法大家，他说呢，他的爷爷告诫他，60岁之前不用随便出来看书法。是啊，沉住气，慢慢来。有些人命中注定走不了捷径，就只能慢慢的熬。 如果明天拥有一切，会不会想起从前小小的房间，喧闹拥挤的地铁，那憧憬的双眼，未知的明天。即使明天拥有一切，你会不会用心面对，还想曾陪你一起哭过的兄弟，在一无所有时始终爱你的人。我们的青春在爱里等待，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你是那最初的真，其实多悲哀。我们的青春在 醉，像几分钱，小小的风景，像拥挤的地铁，那纯净的双眼，无知的明天，只是明天拥有一切。 首一无所有是爱你的人之后，再来听阿妹张惠妹的一首《真实》，这是一首动感热闹的轻快的舞曲，也是她200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首歌。最近有翻到张惠妹那个时候的唱片的封面，哇，和现在真的是判若两人。 心中生了根，爱得很深，所以心会疼。记忆在我的心中翻滚，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笨？只怕再问，对彼此都太残忍，我能感觉另外一个人，我等被笑容换成泪痕，爱在崩溃的时候比较真。如何？原来有。

可能是二氧化碳太多压制不住，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你我的热情也能改变世界，只能代表自己，没有政治立场，即使这世界让我看的是风景、要调整自己，没想到一点就能化为点睛，新一代的朋友我们好好的加油，大家一起大声地说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可以改变世界，改变自己，改变父母，改变自己，要一起努力努力，我无法放弃，才可以改变世界，狂妄改变自己。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继续在这个周三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陈绮贞带来的下个星期去英国，陈绮贞留给我们的印象永远是和吉他捆绑在一起的。 好，你收了行李，下个星期要去英国。好，亚文的故事记得带回来给我，我知道我想要，却又不敢对你说，因为我已改变太多。好，你改了一个名字，也准备换工作。好，你开始了新的恋情，有一些困惑。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你改变太多。写了好几首属于你的歌，好，这样的歌隐藏了太多苦涩，我知道你想要，却又不敢对我说，因为我曾是你，我曾是你无话不说的朋友，我们改变太多。幸福的日子，但其实我明白，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分开很远很远。

群山巍峨，夜水萦绕，夜如竹阁掩映其中。在这里，你可以品尝绿色食品，在这里，你可以享受慢生生活。三河市宁福山庄，一个世外桃源，让生活拥有大自然的味道。宁福山庄，休闲度假的理想圣地，只要你来，肯定爱上这里。咨询电话：03163510666，3510666。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才打破沉默，无论如何可别太想我，说不出口还是要说祝你顺风呢，没有关系不必担心我，偶尔阳光偶尔雷阵雨，散落如岛屿，曾经我们奋不顾身卷向浪里去，漩涡的记忆潮汐里浮游，我所有疯狂所有悲伤只有你了解，最想念的季节最初的那一天，我爱说的梦，你爱的歌，精致与完美，人生多么善变已无所谓。想象的那么容易啊，是谁说的有舍才有得，笑陪我不说话，陪我写的歌还有谁能感应，我所有疯狂所有悲伤只有你了解，最想念的季节最初的那一天，我爱说的梦你爱的歌苦涩甘甜，随我远走高飞远再有你，我怎么疯

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心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最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多幸福，至少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让我断了气欠了心爱的过火，回头就找到出路，让我成为了无尽的 K 歌之母，麦克风都让我征服。想不到你若无其事地说，这样滥情何苦？我想来一个吻别作为结束，想不到你只说我不许哭，不让我流泪。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爱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谎，却能让我爱睡到天亮。要有梦想，有梦敢去闯，全世界一张漂亮的照。运动的操场，我只身来闯，能不能把完美放一放？ 撒野撒野，在无人烟的你放肆放肆，当怀上爱的梦， 推开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人， 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 却能让我爱睡到天亮。 陌生的地图 是我们的时光， 浩瀚的大雁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可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走远就不 镜子里的我帅得很闪亮，这才是我真实的模样。 撒野撒野，在无人的地方肆意 放肆， 当花蕾小孩的梦 推开 推开梦里面的那扇窗，蝴蝶飞过了海洋。 我们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安睡到天亮。 陌生的迷途 是我们的时光， 浩瀚的大雁 是我们的时光， 青春的回忆可疯狂，在永远都不会忘，走远都不会忘。 只是好好感受趁现在的时光，还能无所顾忌的让，也许童话里的情节是大人们说的话，却能让我爱睡到天亮。

沙哑不说话，当他向我微笑，不敢把全融化，于是爱伸手到温柔的肩膀。 Oh my god， Let me be happy now， Won't you make me happy now， Let me be happy， Won't you love me， Do you want me， Yes I can， We can， We can 不再时间， I can， You can， 你被离开之前是我的那只手，我是你的罗密欧。 Hey Juliet， Hey Juliet， 最甜美的情言，爱情不是上演，不是我们在一起的有梦般的一面，因为你我情愿去和整个世界，而男孩 baby 居然在我身边不厌倦。 Wanna be me happy now， Won't you be me happy now， Wanna be me happy， Won't you love me， Do you want me， Juliet， I can， We can， We can 不再时间， I can， You can， 你被离开之前是我的那只手，我是你的罗密欧。Hey Juliet， Hey Juliet， Hey Juliet， Hey Juliet， Wanna be me happy now， Won't you leave me happy now， Wanna be me happy， Won't you want me， Do you want me， Juliet， Wanna be me happy now， Won't you leave me happy now， Wanna be me happy， I wanna now， wanna now， wanna now， Hey Juliet。 现在是22:29。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体味1零3三。 听和上空最美的声音，品味一零三三， 品味一零三三， 三和上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语音留言。 我是嘉伦，我是一名声音控，我喜欢收集有故事的声音。 当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充满了勇气，就好像连喜马拉雅山都爬得上去。 则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四十陋室，惟吾独行。 我特意来庆祝的， 太棒了！ 哇，好棒啊！ 也许我们并不知道，在这个城市里，还有一封关于我们的语音留言。 您有一封语音留言，请注意查收。 亲爱的小宝，从你我相识相恋到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们用了6年的时间。在这6年的时间中，感谢你一路的支持与鼓励，因为你我明白了什么是责任，因为你我懂得了什么是爱。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善于将爱放在嘴边的人，我只会用实际的行动为我们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送你一首陶喆，就是爱你，祝我们永远幸福。 都想对你说，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像宇宙给了沙漠，说你会永远陪着我，做我的更多翅膀，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我愿意，我也可以付出一切也不会可惜，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要记得我们相爱的方式，我就是爱你爱你。 天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一零三三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 心跳，你是否听见？

圈走了一半，但是没找到另一半，但是风间下雨坠入眼中，青春就像一把受伤的皱纹和遗憾，岁月陪伴我吧，孤单 期待能嫁得好丈夫，爱的 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爱得一塌糊涂，也不要一个人走。